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齐军的散文《母亲的金手表》和《妈妈银行》。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介绍根据梁辰瑜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齐军很多散文都是以亲友为题材的，表现了浓郁的亲情和浓郁的乡愁。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齐军的散文代表作之一《母亲的金手表》。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母亲那个时代没有自动表、电子表这种新式手表，就连一只上发条的手表，对于一个乡村妇女来说都是非常稀有的宝物。尤其母亲是那么俭省的人，好不容易父亲从杭州带回一只金手表给他，他真不知怎么个保爱他才好。那只圆圆的金手表以今天的眼光看起来是非常笨拙的，可是那个时候它是我们全村最漂亮的手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到我家来，听说父亲给母亲带回一只金手表，都会要看一下开开眼界。母亲就会把一双油腻的手从稻草灰泡出来的碱水洗得干干净净，才上楼去从枕头下郑重其事地捧出那只长长的丝绒盒子，轻轻地放在桌面上，打开来给大家看，然后眯起近视眼来看半天，笑嘻嘻地说，也不晓得现在是几点钟了。我就说，您不上发条早就停了。母亲说，停了就停了，我哪有时间看手表，看看太阳晒到哪里，听听鸡叫就晓得时辰了。我真想说，妈妈不带就给我带，但我也不敢说，知道母亲绝对舍不得的。只有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才偷偷地去取出来戴一下，在镜子里左照右照一阵，又脱下来，小心放好。我也并不管她的长针短针只在哪一时哪一刻。跟母亲一样，金手表对我们来说不是报时，而是全家紧紧扣在一起的一种保证，一份象征。我虽幼小，却完全懂得母亲保爱金手表的心意。后来我长大了，要去上海读书，临行前夕，母亲泪眼婆娑地要把这只金手表给我戴上，说读书赶上课要有一只好的手表。我坚持不肯戴，我说上海有的是既漂亮又便宜的手表，我可以省吃俭用买一只，这只手表是父亲留给您的最宝贵的纪念品啊。因为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一年了，我也是流着眼泪惋惜母亲这份好意的。到上海后不久，就由同学介绍熟悉的表店买了一只价廉物美的不锈钢手表，每回深夜伏在小桌上写信给母亲时，就会看着手表写下时刻。我写道，妈妈，现在是深夜一时，您睡得好吗？枕头底下的金手表您要时常上发条，不然的话停止摆动太久，它会生锈的哟。母亲的来信总是叔叔代写，从不提手表的事。我知道他只是把它默默地藏在心中，不愿意对任何人说的。大学四年中，我也知道母亲身体不太好，他竟然得了不治之症，我一点都不知道。 他生怕我读书分心，叫叔叔瞒着我。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第一个月薪水就买了一只手表，要送给母亲，也是金色的，不过比父亲送的那只江西老表要新式很多。那时正值对日抗战，海上封锁，水路不通，我于天寒地冻的严冬千辛万苦从汉路赶了半个多月才回到家中，只为拜见母亲把礼物献上。没想到他老人家早已在两个月前默默地逝世了。这份锥心的忏悔实在是百身莫属。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我是不该在兵荒马乱中离开衰病的母亲远去上海念书的。他挂念我，却不愿我知道他的病情，慈母之爱昊天罔极。几十年来我只能努力好好做人，但又何能报答千恩于万一呢？我含泪整理母亲遗物，发现那只她最宝爱的金手表无恙地躺在丝绒盒中，放在枕边抽屉里，指针停在一个时刻上，但绝不是母亲逝世的时间，因为她平时就不记得给手表上发条，何况在沉重的病中。手表早就停摆了，母亲也弃我而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忍不住去开发条，拨动指针，因为那究竟是母亲在日，她为她走过的一段旅程记下的时刻呀。没有了母亲以后的那一段日子，我恍恍惚惚的，只让宝贵光阴悠悠逝去，在每天24小时中竟不曾好好把握一分一刻。有一天我忽然醒悟，徒悲无益，这绝不是母亲隐瞒自己病情让我专心完成学业的深意，我必须振作起来，稳定步子向前走。于是我抹去泪水，取出金手表，开紧阀条，拨准指针，把它放在耳边，静静听它柔和有韵律的滴答之音，仿佛慈母在对我频频叮咛，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再请听妈妈银行。小时候我常听大人们说钱庄钱庄，心想钱庄应该就是专门装钱的一间屋子，一定是饺子洋钱挤得满满的，像我们家专门装谷子的谷仓一样。有一回一位住在城里的叔叔来乡下玩，我听他对母亲说，大嫂，你有钱该存银行，不要存钱庄。母亲笑笑没有作声。我问他，妈妈，钱庄和银行有什么两样？母亲很快地说，钱少的叫钱庄，钱多的叫银行。我又问，妈妈的钱为什么不存银行呢？他敲了下我的脑袋瓜说，我的钱都存在你的肚子里了，你不是要吃黄鱼和奶油饼干的吗？那都是要钱买的呀。我想想也对，就很感激地说，那么我以后的压岁钱都给妈妈买黄鱼和奶油饼干，这样妈妈的钱就好存银行了。母亲点点头说，走开走开，我忙着呢，你的那些压岁钱都是给你买氢气球和鞭炮花了，再等过年还早得很呢。于是我把抽屉里枕头底下所有的钱通通捧出来，有的是中间有四个方孔的铜钱，那是厨房里的五叔婆给的，旧兮兮的，一点亮光也没有，不值钱的只能包在破布子里当毽子踢，幸得有不少枚银饺子。银饺子有两种，小而薄的是小洋饺子，要12枚才能换一块银洋钱，大的是大洋饺子，10枚就可以换一块洋钱了。我数来数去越数越糊涂，就一把抓给母亲，妈妈，存在你那里。母亲高兴地说，好，我就是你的银行。我一听到银行就高兴，仿佛钱放在银行里就会像白米饭似的长成满满一锅。母亲把我的钱放在针线盒的第二格，对我说，不许动啊，这就是妈妈的银行，等凑满2块银洋钱就给你去存钱庄。我马上说，我不要存钱庄，我要存银行。母亲说，钱庄就在镇上，我们可以自己走去，银行在城里，我1-2年也难得去一回呀。钱给了母亲，我得守信用不动用它， 只能常常捧出针线盒，打开来摸摸数数，听听叮叮当当的声音。有一次，乡长来筹集捐款镇水灾，母亲从身边摸出五个银饺子给他，我连忙问：“这是你的还是我的？”母亲说：“当然是我的。对了，你也该捐一点啊。”我起先有点舍不得，但想想赈灾是善事，人要发挥广大的同情心，老师说的，我就跑到楼上，从针线盒里拿出一个银饺子，在手心里捏的，捏得热烘烘的，才万分不舍地递给乡长。他拍拍我的头说：“好心有好报。”就收下了。妈妈的银行给我心理上一份安全感，觉得有妈妈做保，钱一定不会丢，不会少。尤其是原该30个铜板换一枚银饺子的，我只要记到27、28个，就要跟妈妈换银饺子了。好开心啊！钱存不存银行都没关系，何况银行是个什么样我根本不知道，妈妈的银行那个针线盒才是实实在在的。 好了，齐军的散文《母亲的金手表》和《妈妈银行》我们欣赏完了。齐军的亲生父母去世的早，是伯父伯母养育他长大，供他读书的。他在文章中写到的父母其实就是他的伯父母。在旧时的大家庭中，亲情关系有紧密的一面，也有难处的一面。齐军把通常都是写勤劳善良的母亲对他在生活上的照顾和品德上的指引，写见多识广的父亲对他的性格上的培养和学业上的关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齐军后来成为深具中国传统审美特色的文字的来历。我们继续欣赏齐军的散文。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介绍根据梁辰瑜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一行人来到钱塘江边，渡过江就是吴国的地方。越国的美人满怀惆怅，望着迷茫的乡土。范蠡走进西施停留的营帐，他要把当年作为爱情盟证的绢纱还给西施。西施责备他，说自己春去冬来，花开花落，等了范蠡整整3年，却得不到他一点消息，以为他还留在吴国，或者已经死在那儿，所以才自愿到吴国去。哪怕找到的是他的尸骨，也算了却了自己的心愿。范蠡解释说，他想过，念过，问过，但是复兴家邦，重振越国，比起儿女情更为重要。既然事已至此，他请西施收回绢纱。西施望着范蠡，目光中流露着悲哀、痛苦、忧伤。难道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范大夫，当年你向一个村姑求爱的勇气呢？现在就因为我去吴国，我们旧日的盟证你都不敢再接受。只要爱的真诚，生生死死始终不渝，哪管他人的青睐或白眼。啊，范大夫，您忘了您说过的这些话吗？范蠡好像从梦中被惊醒，他满怀希望的，那么你此生此世绝不变心。西施抓住范蠡的手，我等着你，潮涨潮落，月缺月圆，我依旧会等着你。他们俩把那段绢纱分作两半，各留了一份，互相表示看见了绢纱就会长相知，永相依，而且要洁身自爱，要像绢纱那样洁白。 清风拂柳，蛙声低唱，又是一年夏尽秋初。夫差在伯匹的陪伴下，游乐在群峰点翠、十里荷塘的湖光山色之中。宫里，西施等越国美人在轻歌曼舞，夫差迷瞪着一双醉眼，沉浸在温柔乡里。与此同时，在越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会稽城中，勾践领着群臣布衣短褐、断铜冶铁打造兵器，濮阳江边到处飞舞的是爆花的木片，一艘接一艘的战船下水，桅杆上飘扬着越国的军旗。吴国的市场上，越国商人高价收买谷物，眼看着一车车的粮食流向越国。踌躇满志的夫差在东南站稳脚跟之后，还想争霸中原，决定要在黄池和齐晋两国会盟。为此，他下令发民夫、征劳役，尽快修通南起姑苏、北达淮水的大运河千沟，以便吴国的强虏可以浩浩荡荡北上黄池。千沟终于修通了，可是吴国的百姓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吴国的民心也已经丧尽。夫差却洋洋得意，万艘楼船浩浩荡荡升帆待发，伯匹等一般谄媚的朝臣也恭维他，此一去必定威震中原，奠定霸业。但是老将伍子胥百般劝阻，说霸主中原博得的不过是一时的虚名，其实东吴百越才是吴国立国的根基。夫差对伍子胥这个时候扫他的兴十分反感，伍子胥进而告诫他，勾践屯兵三江，剑伯五湖，虎视眈眈，心怀异志。伯匹在一旁说，勾践这几年开边境纳贡称臣十分恭顺，终不能因为他多了几条战船、几队士兵就放弃大王的中原霸业。伍子胥不顾满头的白发匍匐在地，公子千万要三思啊，吴国的疆土是先王阖闾南征北战开创的，不能因为公子一念之差就毁于一旦，连先王享祭都无处了。对伍子胥白老资格，夫差早就有些不高兴，这时候板起脸来训斥道，前年我派徐成发齐，你就极力的反对，现在我要去黄池和晋定公会盟，你又用勾践来吓唬我，我真不明白你是何用意。他越说越气，你张嘴闭嘴公子，哼，眼里还有我这个王上吗？你要觉得在我的眼皮底下不自在，完全可以自便。夫差说着解下了腰间的佩剑，当啷一声扔在地上拂袖而去。伍子胥拾起了佩剑，平端在胸前，慢慢地向宫门走去。刚走出宫门，他就用这柄剑刺向自己的胸膛。在锣号和战鼓声中，夫差率领吴国的船队沿着千沟朝北进发。在夫差率领大军北上之后不久，勾践就召开了讨伐吴国的誓师大会。越国的军队兵强马壮，戈矛如林，勾践为文臣武将 一一分配了任务。他特意把范蠡留在后军。面对着欢声雷动的越国战士，勾践激昂慷慨地说：夫差不仁，侵我疆土，杀我百姓，辱我君臣，毁我宗庙，现在天就其责，命我百越虎贲三军，刁民伐罪，一失长驱，必将所向披靡。他让战士中家里有困难的、没有长兄少弟的、体弱身残的，一一站出来，打发他们回家去赡养父母，将息身体。勾践的举动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最后一队武士推出三个五花大绑的犯人跪在军前，勾践顿时满脸杀气，厉声说：凡不听号令临阵脱逃、滋事乱军者，格杀勿论，法不容情。在凄厉的号角声中，武士举剑向犯人砍去。越国的军队像一条游动的巨蟒，越过吴国的边境。夫差的船队还没有到达黄池，一个使者飞马赶来，报告勾践入侵的军情，而且形势相当的危急。太子负伤被俘，将军王孙弥庸战死疆场，吴国的国都姑苏危在旦夕。夫差心乱如麻，举棋不定。伯嚭还在怂恿他如期地赶到黄池，认为这样必定可以霸主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小小的勾践不在话下。当另一位谋臣告诉他军粮只可维持一月，夫差才下决心退兵，但是为时已晚，他的退路已被勾践的船队阻断，夫差只得弃舟登岸。当他的军队精疲力竭地赶回姑苏，只见他和父王阖闾两代人经营起来的国都已是一片冲天大火。走投无路的夫差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越国投降。当他派伯嚭去见勾践时，勾践狂笑着说：当年上天曾把越国赐给吴国，夫差不肯接受，如今上天又把吴国送给越国，越国怎么能够违背天命呢？况且寡人苦心孤诣经营十年，为的就是夫差，成功失败在此一举，怎么能够轻易地放过他呢？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夫差请降，寡人实难从命。绝望的夫差还想做最后的挣扎，战车淋淋，战马萧萧，在强大的越国军队压迫下，夫差的士兵土崩瓦解，四散奔逃，而且像一股截不断的潮流裹挟着夫差向后退去。他退到一处高岗上，举目四望，周遭都是越国的旗帜。夫差一声哀叫，举剑自刎。吴国终于覆灭了，战事刚刚结束，越王勾践派人寻找范蠡，四处都找不到。人们在一个越国士兵牺牲最多的地方，看见了一把插在泥土中的剑柄上，挂着一片洁白的绢纱，在风中轻轻飘舞。后来有人向勾践报告说，看见一叶小舟